第十四集，去我家。这里跟前两天无甚差别，只是夜晚视线很差，他们必须一直注意脚下，否则很容易被各种东西绊倒。两人摸索着上了楼，龚应贤查看了别的包厢，喃喃道： 包厢门是封闭的，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情况。如果蔡婉说的是真的，这里那么多包厢，那个人为什么进入他们的，又为什么要纵火？ 我还是觉得他在撒谎。他说的那个人可能根本就不存在，或者是他认识的人他在包庇。就他一个活着，还真是死无对证啊。 龚应贤不置可否，一边看一边往二楼走去。 哎，你觉得酒吧老板知不知道有人在他酒吧里吸毒啊？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我的同事正在调查。 哎，那么年轻的小姑娘就碰毒品， 太多了。蔡婉说她没用过几次，这种合成类毒品对神经损伤非常厉害，她的混乱也许不完全是因为撒谎。 对了，你真的是化学博士吗？ 嗯。 那你也像电视里那样可以自己合成，你懂的？ 只是简单的化学操作。 突然，两人背后传来一阵细微的嘎吱声，他们齐齐回头，就见背后有道黑影一闪而过。深更半夜，在一栋死了近30个人、被烧得面目全非的建筑里，看到这样一个虚晃的影子，人一顿觉鸡皮疙瘩都站了起来。 什么人？ 龚应贤吼了一声，箭一般的追了过去，仁义也赶紧跟了上去。那个人影跑过长长的走廊，向着楼梯口冲去。仁义在确定那是个活人之后，暗暗松了口气，但脚下一刻也没懈怠。纵火犯的一大共性，就是喜欢回到现场，一遍遍回味自己的杰作。这个人很可能……突然，跑在前面的龚应贤被什么东西绊倒了，整个人往前摔去，仁义刹不住脚步，撞到了他身上，两人在杂乱的废墟里滚成了一团。仁义感觉肋骨撞到了什么东西，脚也扭了，疼得他叫了一声。耳边同时传来龚应贤的抽泣声，龚应贤身上的味道扑进仁义的鼻息，原来那种淡淡的干燥而有质感的草药味，不止在龚应贤的车上，他的身上也。龚应贤一把将仁义推到了一边，从地上跳了起来，厉声道： 站住！ 仁义一抬头，见他们追捕的人已经下了楼梯，龚应贤扔掉了手电筒，手电筒落地的瞬间，灯光朝上照耀，他手里不知何时已经多了把枪，在仁义的视线里一闪而过。龚应贤顿了一下，短暂的不足一秒的时间，他就朝着与楼梯完全相反的方向跑去。仁义意识到他要干什么之后，大吼道： 不要！ 龚应贤纵身从二楼窗户跳了出去，仁义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忍着脚踝的疼跑下了楼去。龚应贤追着一个小个子的人跑出去100多米，便将那人按倒在地，只听那人大叫着： 放开我，快放开我！ 你知不知道跳窗户多危险？他们以为自己拍电影呢。 龚应贤充耳未闻，从兜里掏出车钥匙扔给仁义： 副驾驶抽屉里有手铐。 仁义怒瞪着龚应贤，龚应贤一手扣住那人的两只手腕，用膝盖压着他的背： 去啊！ 仁义转身去了龚应贤车上，拿来手铐扔给他，他利落地把那人铐在了栏杆上。 你们凭什么抓我？放开我！ 仁义蹲下身观察了一下，是个20来岁的年轻男子，个子精瘦矮小，皮肤苍白，长得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。 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大半夜出现在这里？ 我好奇，来看看都不行吗？你凭什么抓我呀？我犯什么法了？ 仁义瞄到了他背后的背包，一把扯了过来。 你干什么？你不准动我东西！我有隐私权。 仁义先后从里面拿出笔记本电脑、云台相机和带夜视灯的头盔，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打开相机，里面有许多第四视角的照片和视频。他胸口翻涌，一把握住了那人的后脖子，恶狠狠地说： 是你放的火吗？啊，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，畜生？ 不是，我没有，我没有放火。 龚应贤打了电话叫警车过来。仁义看了龚应贤一眼，见他一身西装全毁了，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像是在煤灰堆里洗了澡，脏得不成样子。自己一个正常人都受不了这么脏兮兮的模样，那龚应贤就更……只见龚应贤肢体僵硬，脸色阴沉，一副不知如何自处的模样。对于一个洁癖患者来说，全身弄成这样，肯定难受极了。突然，仁义发现地上有血迹，他一惊，绕着龚应贤转了一圈。 你干什么？ 仁义一把抓住了龚应贤的胳膊，看着他小臂上长长的一道血痕，倒吸一口气。 别随便碰我。 走，去医院。 不用，我自己会处理。 什么不用？你这伤至少得缝针。 我说了，我自己会处理。 你他妈怎么处理啊？啊，你疯了吗？从二楼跳下来？前几天灭火的时候，同一个窗口刚有战士跳下来腿骨折了，那是逼不得已。你呢？ 只有三米多。 三米多？嫌三米不够高是吗？早期的消防队里都有一根杆从楼上一直串到车库，那是为了保证出警速度，让战士们从上面滑下来的，后来就取消了。因为每年都有人受伤，大多都是扭伤之类的小毛病，可以有脑震荡的，有摔断腿的，甚至有这辈子走不了路的。你永远不知道你落地的时候是哪个动作没做对，也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该你倒霉，更不知道自己的天命会在哪一刻降临。所以一个成年人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。 龚应贤看着仁义声色俱厉的样子，一时被那气势镇住了，他的喉结滑了滑，才回过神来。 我是警察。 我是消防员。你不知道我这辈子见过多少意外，多少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就造成无比可怕后果的意外。 两人互瞪着对方，谁也不让谁。恰时警笛声响起，一辆警车停在了两人面前，两个巡逻警察下了车。 什么事？ 他是酒吧失火案的嫌疑人，把人带回分局，我晚点过去审。 好。 人被带走后，龚应贤走向自己的车，打开了后备箱，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崭新的西装。他扯开领带，一颗一颗地解开衬衫的扣子。仁义跟了过来，继续瞪他。 你要看我脱衣服吗？ 啊！ 仁义回过神来，已经从敞开的前襟里看到了若隐若现的胸肌。他顿觉两颊一热，骂道： 谁他妈要看你脱衣服？我要看你现在马上去医院处理伤口。 我说了，我自己会处理。我不去医院。 你要么现在去医院，要么处理给我看，否则我立刻给宋队长打电话。 龚应贤一把撕开了衬衫，纽扣崩了一地，动作之大足见他的怒意。龚应贤穿着衣服的时候看起来身材劲瘦，没想到脱掉之后却是宽肩细腰，加上厚实的胸肌比仁义还壮一些。他饱满的胸肌和小砖块一样的腹肌看得仁义眼睛有点发直。通常来说，龚应贤不是仁义喜欢的那一型，但这样的身材配上这样的脸蛋儿，真是人间尤物。仁义的眼睛一时有点不知道往哪儿搁，看吧好像不大合适，不看吧显得自己心虚，而且怪可惜的。 还不转过去， 真矫情。 仁义撇了撇嘴，转过身去，龚应贤套上了新的衬衫，看了看四下无人，把裤子也换了。他把脏衣服塞进了垃圾桶，然后上下打量了一番脏兮兮的仁义。 你别以为我在吓唬你啊，我现在就给宋队长打电话。 上车。 龚应贤从保温箱里拿出几块一次性餐布扔给了仁义。 垫在座位上，哪里都不许碰。 你他妈听得懂人话吗？我是让你处理伤口。 上车，我现在就带你去看我处理伤口。 仁义犹豫了一下，走向了副驾驶。龚应贤上车后盯着仁义，把餐布盖在座椅和靠背上。坐好之后，仁义就要去关车门。 别碰！ 龚应贤喝止了他，一手撑住仁义的椅子，长身探过操作杆，拉着门把手把车关上了，然后又去拽仁义的安全带。仁义的后背贴着座椅，一动也不敢动，鼻尖始终飘荡着龚应贤那独特的味道。两人的距离近到甚至能感受到对方身上的温度。看着龚应贤完美的侧脸在自己面前晃来晃去，他禁不住咽了咽口水。龚应贤给仁义扣好了安全带，好半晌仁义才缓过神来。 去哪里啊？ 我家。